事流传千年，美德传承至今，严以律己，严以修身，内化于心，外化于行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，增强民族文化自信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天气晴朗，风和日丽，空气清新，大气透明度高，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。由于天气寒冷，风干物燥，需要注意防寒保暖，补水润燥，特别要注意用电用火的安全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，北转南风二三级间四级，阵风六级左右，最高气温一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今天夜间晴，南转北风二三级，最低气温零下八度，最大相对湿度4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台阳王方国珍在梅花圈中口出狂言，用画杆描金戟一指，哎，朋友，报名在那，你是谁呀？下场的人一阵狂笑，姓方啊，不认识我，我是安徽人呢、啊，姓姚，我叫姚猛，外人送号飞叉将军。我说方国珍，一笔写不出俩武林来，练武的人都离不开这一套。是方才你的口气啊太大了，哦，你手开气门，你就能镇住吴科长吗？哎，本来我不想跟你动手，我听你说话太狂，我教训教训你，叫你知道知道姚猛的厉害。说实话，这飞沙将军前后把一盒话。分心就刺，方国珍呢、啊？那是久经大敌，掌中这条画杆描金戟，非是等闲可比。再看这一不着慌，二不着忙，两只眼神盯住了，烈烟苗离这胸口不太远了。他身子突然往旁边一闪，嘿，苍啷一声，烈烟苗挑空了。他这大戟使了个海底捞月，往上一架，咔一架，啪，把烈烟苗给崩出去了。方国珍一涮手，用大戟的戟转奔姚猛的太阳穴便拍，呜，姚猛使了个锁梗藏头式，这戟转没拍中，二马盘桓，兵刃并举，就站在了一处。姚猛20多岁，英雄出于壮年啊，血气方刚，有这把力气，五谷烈烟苗使得也非常熟练。就见寒光闪闪，茶盘子响着，是滴水不漏啊。方国珍久经大敌，身经百战，能怕他吗？这条画杆瞄金戟舞动如风， 两人打了个棋逢对手，天下举子看着无不喝彩，连吴殿章、胡德海、朱元璋、郭英也不住的点头称赞。三十回合没分出胜败的，正好这时候二马一错蹬，就见方国珍哎，把大戟交到左手，在鹿皮套里的探右手，擦拽出四楞银装锏。这银装锏呢是短家伙，一对在鹿皮套里头放着，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，方国珍不使用。这是长家伙之中套着短家伙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全凭着手疾眼快。这一错蹬呢，两人挨着最近，短家伙可以够得上。方国珍把四楞银装锏拽出来，轮动右臂，攒足了力量，张家伙们，奔飞沙大将的后脑便砸。姚猛知道上了当了，一听后面恶风不善，哟，再躲已经就来不及了。姚猛把牙关一咬，眼一闭，干脆我把这脑袋我就闪开，肩膀往上一端，脖子往里一缩，这叫恐被躬身式，把脑袋躲开，后背交给人家。银装锏正拍的眼心镜上的，耳轮中就听见如果要没有盔甲，这个人当场就得没气儿，非打个骨断筋折不可。要怎么古代当大将的顶盔挂甲有什么用呢？就是防备兵刃，保护身体的，真起了作用了。眼心镜躺了这一下，那人也受不了啊，把姚莽打的眼前一发黑，把嘴一张，一口鲜血喷出来了，这口血也能有50cc。姚莽觉得眼前发黑，哎呀一声是拨马便跑，逃出梅花圈。方国珍高兴，把四楞银装锏床到鹿皮套里头，马围着梅花圈转了两圈，耶！诸位，大家看见没看见？方才我打的那个人姓姚啊，安徽人。要说这位英雄有没有能耐？有，不过得跟谁比。要比别人可能他是英雄，要跟方某比他可差的太多了啊！您瞧刚才我那招打的多漂亮，那可有个名叫凤凰单展翅。您看我打的招多漂亮多美啊！您光看着漂亮，您知道我背地下了多少年的功夫啊！要说我手狠一狠，姓姚的这条命没了。因为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都为国家出力报效，都想当状元，我手下给他留情了，使了一成劲儿就把他打吐血了。我看呐，你们要没能耐的干脆别下场。阴天下雨你不清楚，那么有多大的本领你不知道吗？我还请一位哪位下场？要没有下场的，这五状元可就是我的了。这人一说话一点知识都没有，你听他方才说这话，自夸其德， 老王卖瓜，自卖自夸，很多人都不爱听，有不少人就准备兵刃打算下场会的。正这时候，有人高声喊喝：“呔，方国珍，少他娘的吹牛，爷爷到了！”有一个人是部下的将官，来到梅花圈，用掌中冰铁大棍一指：“姓方的，你先等着我，标明挂号回来，我把你拍成肉饼。”这人是两条飞毛腿，赶奔官武楼标明挂号，经过妥妥的允许，二次来到梅花圈。方国珍一看，在面前站这条大汉，平顶身高九尺瓦零，宽肩膀，细腰梁，腰里头扎着香牛皮的板带，下面是大叉蹲裆拱裤，蹬着一双薄底的靴子，周身穿青遍体挂造，勒着狮子汗，掌中一条冰铁大棍，这张脸如同姜黄，两道八字眉，一对大眼睛，别看小伙长得黑灿灿的，叫黑翠，长得五官那么英俊，说话的声音也洪亮。方国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：“你叫什么名？”“报名在账。”这个人们听把眼一瞪：“我是湖北襄阳的人，姓赵，我叫赵林，外号人称铁棍将，也招棍。”部下的将官他就往空里头纵了，双脚点地，旱地拔存层，蹦起了五尺多高，双手如棍是搂头便砸。方国珍明白锤棍之将不可力敌呀、啊！凡是使棍的、使锤的，这样人准保有力气。一看棍子下来了，他把马往旁边一拨，哎，使了个单臂拉弓式，往外一推他这条棍，就这一下兵刃接触，震得方国珍两臂酸麻。咱们书说简短，一个马上，一个部下，二人是站在一处。方国珍偷眼观瞧，这使棍的赵林可挺厉害，身形柔柔来回转动，有时候在马肚子底下来回直钻，这要叫他给钻上，我这条命就没了。方国珍一想，得了，我别这么冒险，用巧计迎他，唰，虚晃一招，拨马就走。使棍的赵林不服，宰后的抡棍就追。方国珍在头前跑着，这可是假的，佯败诈输。马往前面走，眼往后头盯，他偷眼观瞧，追来了。姓赵的，你这条小命就给我逮这儿吧！冷不丁一抬腿，咯噔，把大戟挂住，在走兽湖玄天带是抽弓搭箭呐。这弓箭的动可厉害，咔哇一声扣满弓弦，冷不丁一翻身叫犀牛望月，你赵家伙怕人？这一箭奔赵林便射，赵林呢也夹着防备，可不知道方国珍使用弓箭这么熟练，冷不丁见人家一转身，箭就到了，吓得赵林一闭眼往旁边一甩身，啊，躲得慢一点，这箭来得太快，正射的嘎吱窝着。因为他没有甲胄护身，这一箭射得格外深，钉进去只有三寸， 把赵林给疼的，哎呦，疼！大棍落地，他忍着痛把剑拔出来，闹了半天是一只带钩的剑，还震出一块肉来，足有一两啊！把赵林疼得哇哇暴叫，把剑扔到地下，是提棍便跑。方国珍连胜两阵，呵，更找不着北了，把这张嘴咧着，没有耳朵挡着，能咧个转圈，眼望着天下高声喊喝：众位，牛可不是吹的啊，看见没，又胜了一阵，身为大将，不但说跨马抡兵刃，征陈两军阵，弓刀石马步剑的样样精通，十八般兵刃的样样皆晓。你看刚才我设的怎么样，使的那招叫犀牛望月，你看那姿势多漂亮，哎，我的剑是百发百中，有人说你也没把他射死，那是我手下给他留情，多少得给他放点血，让他知道知道厉害。哪位还过来？要没有过来的，吴状元可就是我的了。他是越发的猖狂。正在这时候，又有人高声喊喝：放过人！亮等片刻，毛家会你。有一匹战马如同闪电一般赶奔关武楼，来到楼下，咯噔把四将带住，飞身跳起来，戳刀拴马，提带辽袍赶奔楼上。等这个人一出现，坨坨老太师就助力了，发现上楼挂号这个人身高九尺，细腰扎背，面塞银盆，两道黑针针八字利剑眉，一顿俊目，准头丰满，四字阔口，三绺的墨髯，黄澄澄的金盔，九寸八扎的金甲，外罩素罗袍，腰悬宝剑，这个人稳如泰山，举止不俗，人们就对他助力了。有人偷偷地告诉老陀陀：太师，您认得他是谁吗？他是谁？哎呀，这家是江西九江的人呐，姓陈，叫陈友谅，自立为南汉王，手下广军队有十几万，那是咱们朝廷的死敌。这小子就是陈友谅啊！啊！哦，老陀陀暗中一咬牙，怎么，陈友谅也来了？心中又激动又恨。西周话，这个陈友谅屡败官兵啊，我曾派人赶奔九江围剿于他，哪一回都是大败而回。哦，没想到你也来夺状元，哈哈，你来到我们五科场，你还活得了吗？要这么看起来，今天下场的人不单是方国珍、陈友谅，还背不住有更大的大鱼。我主天子有鸿福哦，把这些乱民贼子全都骗进五科场，今天我叫你们难脱公道。坨坨是这么想的。这时候南汉王陈友谅见了元顺帝之后，来到坨坨的面前一跪，准备挂号。老坨坨仔细看完了，点点头：陈友谅在。 汗以堂堂一表，果然有英雄气概，去战方国珍。如果你大获全胜，你就有武状元的希望。听见没听见？多谢老太师借您吉言。下场去吧。 遵命。 南汉王陈友谅下了官武楼，来到战马的近前，抄刀上马，赶奔梅花圈。等着跟方国珍一见面，方国珍的脸往下一沉呢，不高兴了。因为梅花圈里的就他们俩，如果小声说话，别人听不见。方国珍的马往前一凑，端着画杆瞄金戟，这不是王兄吗？你怎么下场了？陈友谅手端大刀，哈哈哈哈，先帝，我怎么就不能下场呢？方国珍一拨了脑袋，王兄啊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想当初你在九江开会，你怎么说的来的？你这不是背信弃义吗？陈友谅听完了一拨了脑袋，方国珍，你别往下说了，功名富贵没有让人的，我这么做我怎么叫背信弃义呢？书中代言，他俩说的是什么意思呢？为什么方国珍要质问陈友谅？原来这里边有一段隐情，在第一天咱就讲过，元朝末年天下是刀兵四起，有很多的农民起义军自立为王，还有很多的商人也领了一伙人造了反了。这个南汉王陈友谅是打鱼的出身，后来在九江一带组织义军，就成了南汉王，在这些反王之中可以说首屈一指，势力是最大的。因为呢兵多将广就有号召力，其他的王子呢都跟他处得不错。自从元顺帝的皇榜发出去以后，陈友谅在九江召开了个联军会议，台阳王方国珍也参加了，什么苏州吴王张士诚、徐州王李春、徽州王左军弼、上梁王韩瑾、下梁王韩达都参加了。那时候陈友谅就当众宣布说，元顺帝这一次加了个恩科要说叫咱们多状元，又说赦免天下不究既往，可能背后有什么阴谋诡计，不过呢咱们应当赶奔燕京城，到那看看能把武状元得过来，掌握着兵权，再反对元顺帝推倒元人，不更方便吗？如果夺不来武状元，我们也看看京城的动态，联络联络各地的友军，对我们也是有利的。大家都挺同意。后来陈友谅就主张，如果要是夺状元的话，我们自己人不打自己人。比如今天我们参加会议的人，有一个下场的，第二个就别下场。咱不管是谁，谁得了状元不都是好事吗？假如说我们自己的人失败了，被人家给赢了，我们可以下场。总而言之，一个目的，就这武状元不能落到别人的手里头，我们这些人谁得着都行。大家是一致通过，方国珍双手赞成。你看今天方国珍连胜了两阵，